迷人的初夏。抬头吧，听我说吧，满肚子心话，讲你知透日话，听我倾诉吧。伴你数星星，每夜说笑话，共你倚街灯，抱拥微雨下，伴你冷风中扩张天差，深秋时怀着寒夜花。为何垂头不讲话？回来吧，听我说话，我有心底话，想你知那夕阳悄悄西下。看落下，用我这一生建起你的家，做个小娃娃，笑着不怕，开心时能合上嘴巴。回来吧，看看夕阳，再知已恋着这个家，你为何垂头不讲话？回来吧，听我说话，我有心底话，想你知那夕阳却已西下。回来吧，看看夕阳，再知已恋着这个家，你为何垂头不讲话？回来吧，听我说话，我有心底话，想你知那夕阳却已西下。